是见到我的爱，在阳光还没醒来，灰色的云在窗外，你的心门没打开，朝向门外的姿态，这一秒就要飞。盯着你的理由去发呆，欲盖弥彰，却就要下了。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, 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, 谁在抗战，一点讯号都没有收集，让你知道。

心留白，旧梦失去又心里作伴。心留白，旧梦失去又心里存。